冇钱咪走啊！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！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揦完一镬， 第二镬， 顶多镬，屌你老味啦！ 揦一次都唔够 啊！但系揦嘢唔好讲住啊！呢期噶啦，即系正事有心人上身啊嘛！咁啊，梗系即系不如就揾啲周边嘢讲下啦。唔捻补翻俾你嚟噶啦，以后都唔补啊，或者咧，即系你听啊听唔捻听，你 skip 咗佢啦，或者听啊 OK 吓。即系第二样，即系上个礼拜又讲咗同 林玲 啊呢啲国内嘅，其实我觉得系国内嘢嚟嘅。 嗯， 今次更我讲翻啲本土嘢啊，冇就我啲本土噶嘛，我都好捻本土噶嘛，我唔系焦土系本土啫。OK 吓、啊，即系旺角行人专用区西人才南。咁啊，听讲理论上玩捻完啦， 应该系啦， 真系玩捻完啦。咁啊，当然啦，我都系个讲咁讲噶啦。而家就个个都话好咯，甩烂咯，了你咯，唔使使烦咯，真系个。但系到迁拆嗰日咧，即系赶嗰日咧，啲人就会出嚟，屌你老味，喂，屌你老味，捍卫我哋嘅，屌你两位表演空间啊，创作空间啊，啱嘅，系嘅，但系讲真，我哋其实系咪应该，即系我唔系话网友啊，即系我哋啲，我又唔敢讲自己系社运人士啊，而家呢轮都系呢。呢幾年都做緊戰男人士啊！我只係得閒參與一下啫。咁而家會都冇開啦。真係以前都話會開一下啲同阿葉寶林會開下會，而家冇啦。而家乜都冇，基本上除咗屌閪就係遊行示威，食下飯嘅啫，同啲社運友。你社運友食飯都少啦。唉，咁啊，我唔好講社運人士啦。咁我都曾經接觸過呢樣嘢啦，好冇？我唔想即係。我唔覺得係光環嚟㗎，應該俾人屌喎，即係而家講係社運人士就唔使講左交啦。喂，屌你老味，我係左咋，阿碌都係左啊，但我哋兩個都唔交，好撚清楚嘅 ，OK 嚇、即係我都會諗下行人專用區同我哋社運人士係咪啊？同社運有咩關係咧？其實行人專用區18年，咁咧喺我。叫做參與啦，我真係唔想話自己社運人士。我叫做參與過嗰時候啦，咁啊就人民台嗰時候啦 ，OK， 大概係十年度啦，十二年前啦，咁啊其實咧佢就係旺角咧冇而家咁撚多大媽㗎， 梗係冇啦，呢、大媽係呢四五年， 呢、四五年嘅啫， 左右嘅啫， 亦都冇咁多人唱歌㗎，其實。即係頂曬籠就一兩個人表演。 我記得我初初翻到嚟香港個行人專用區係咩影相啊嗰啲嘅啫嘛。 係咯，影下相啊，畫掃描啊。 嗰、那個乜鬼嘢好咩好氣量定？ 好氣量啦，拜又拜一橛，又好嘅嘢又拜一橛，發緊窮又拜一橛，大嘅日日就單檔噶嘛，日日喺山度啊嘛。咁跟住 有個擔架喺度。 係啦，跟住就係唔使講就係啲電信公司啦。 電信公司都係靠邊嘅嘢， 都係 行人路上邊嘅啫，都好少喺行人區。 咁啊，少量表演者啦，但係大量團體就喺度搞活動啊，咁啊，即係當時係點樣嘅咧？當時咧，即係你去旺角咧，你一行去旺角。你僅有兩三檔係社運團體嘅、你唔知乜嘢團體，可能勞工啦，又可能同性戀啦、又可能 啲好細嘅 民主，講民主又有，講乜撚都 有大有細啦，乜 大有大有大搞，細有細搞啦。咁我有冇參與咧？我因為嗰頭做緊人民台噶嘛，咁我哋有一套技術噶嘛，一套網上直播嘅技術，喺外邊靠三支上網就做到網上電台直播。喂，大佬！ 哦，嗰陣都係聲音直播啫， 聲音直播啫。喂，好撚叻㗎啦， 三支㗎做到聲音直播嘅啫。 屌你老嚇鳩死所有社運人士㗎啦，嗰陣啲社運人士除咗知道有阿牛哥， 魔術嚟嘅，屌你老味， 原來可以就咁就可以俾出面人聽㗎。咁冚家等我哋人民代搞先啦，因為嗰陣係阿老蕭啊、岸伯啊、阿梁錦祥啊、阿長毛啊咁喺開論壇啦。喂，好撚多人位㗎喎，好撚柒多人位㗎喎，咁啊。咁啊，有啲成功喎， 三 G 直播啫嘛，啫而家講出嚟笑死人啦！屌你老味，而家我攞部手機都得啦！屌你老味，你唔撚係啊！但嗰度好撚型， 嗯， 真係好撚型。咁我哋就喺度搞啦，咁樣阿老師傅又贊助一啲音響器材啦，咁樣啊。坦白講啊，阿蕭山咧喺個網上電台嗰個貢獻咧，其實真係非常之大嘅。 嗯， 啊，佢真係真係抌個錢出嚟買過呢啲咁嘅架撐，淨係為咗個網上直播用嘅啫。當然啦。 嗯 蕭山最威啊，但講真的，你唔可以排除佢喺個網上電台佢嗰個成就同埋努力噶。當然啦，亦都唔可以抹殺到我哋呢班人啊，係我係唔好話我呢班人啊，基本上係兩三個我嘅人，出嚟搞網上電台噶，或者我哋係社會輿論，即係喺政治嘅層面嘅係第一班人做我哋做嘅，當然啦，喺我哋做之前咧，都有好多網上電台嘅，咁啊播下歌啊，講下啲遊戲啊咁嘅啫。論證咧， 休閒節目 係啦。論證咧，我係第一個，我夠膽講，即係我第一班出嚟搞啊。喺嗰時同阿馬家甲啦，即係而家阿林記啦，子晴啦，Freeman 啦，公民黨阿Freeman啦，咁樣四個就搞咗噶啦，我哋同一時間搞咗一嚿叫。DIYHK 嘅網上電台，跟住咧就跟住分裂啦，十分裂嘅我哋電台睇慣咗，一邊就去咗45條關注組，即係而家嘅公民台、公民黨，咁一邊咧就去咗人民台，即係而家嘅My Radio 嗰個人網，跟住米都唔知乜撚嘢啦嚇，咁我就分咗兩邊嘅，子晴啊繼續做翻佢自己嘅音樂節目咁樣，咁所以我都有啲功勞嘅。呢又難啊！社運我唔敢講啊！如果你網上電台咧發揚光大咧，小弟咧應該死都應該喺個名冊裏面嘅話聲聽啊 ！OK， 咁睇下香港網絡大典應該有講呢啲嘢啊！ 屌撚到我撲街嘅 嚇，係咩？ 我正一冚家產嚟噶嘛！你唔好理啲，即係嗰頭我當時喺西洋菜南啊，咁啊搞論壇啦，叫搞論壇啦，咁啊搞咗幾個成功嘅，成功嘅。咁跟住咧，你知啦，西洋菜南咧，百老匯對面咧，其實就教協 啊 ，OK 啊， 教協咧就同嗰啲好多團體就好撚，唔係好熟啦，唔好撚啦，讀書嘅。 啊，教協係咪即係成撚一大班人排隊搭 lift 嗰度啊？ 係咯， 好撚煩，成日做乜撚嘢？成堆人排隊搭 lift 嘅咧，屌抽乜撚嘢咧喺度？ 啊，唔係抽嘢嘅，真係，因為佢哋成日啲 workshop 嚟咗班啊，喺上面開嘅，成日開咪都乜閪會嘅咩，都喺上邊嘅。咁教協咧就見到哇，即係唔係見到嘅，一其他團體見到哇，做網上直播都得啊！屌你老尾喂， 咁好玩， 咁撚犀利咁啊！屌你老尾，我又過嚟玩，我又幫手，嗌親我都幫手嘅，嗌親我都幫手嘅。咁所以我知道咧，原來咧喺西洋菜南咧係成日好撚多團體咧，都係搞論壇嘅。咁啲論壇啲架撐喺邊度咧？就喺界協攞啦。 喺教協啊，擺喺教協 啊。教協咧有四嚿木，搭好咗四嚿木，四方長正方形嘅。總之四嚿木一派起上嚟，就一個台。 一台， 就一台嚟啦。跟住台凳啊， 全部教協搬曬。 咁我嗰時咧就我就負責 set 嘢啦 ，set 好啲架撐啊、麥啊，因為我自己都係 mixer 噶嘛，我帶啲 mixer 帶啲麥啊。咁音響就佢哋即係嗰啲喇叭啊、擴音器佢哋自己搞掂啦，因為佢實有啦啲擴音器，一嗌開麥咁啊，人哋嗰啲有咁樣，因為有時求其到咧，將個 mixer 駁落個支大聲公度就屌你老爆啦嘛，係咪先？即係有時求其到咁樣，咁有時又會好似李卓人喺邊度啊？職公民佢就自己有一台好靚嘅喇叭啦，好撚靚嘅，都要 即係開音樂會都得啦。 有佢又我又舒服啲嘅，咁當然有咁啲所有啲台台凳凳啊，嗰啲台啊，嘉賓坐嘅台啊，企即係啲台啊，放下嘢啊，咁完全咧喺隔住嗰度攞。咁當時就係咁嘅，咁當然啦，我哋即係我哋嘅聲音表達嚟噶嘛，係咪先？我哋而家我哋講緊人呢個行人專用區啊，俾人。要接嘅，點解會接咧？就因為唔好屌人， 唔好屌人， 唔好屌人哋咧，啲聲量過大， 哦， 如果你落 嚟嗰陣， 我話埋俾你聽，我督埋我，督埋埋我自己。喂，我哋出嚟搞論壇， 嗯， 屌你老味，梗越大聲越好啦！你老味唔怕啊？又話 係咯， 喂，最好就屌你老味，廟街都聽到，咪喺度鳩埋咁撚大咯！哇，一爆起上嚟，屌你老味，西洋最咪 由街頭 都 街尾都 聽到啦，真係聽到。咁當然一定噶，即係嘈到咁撚樣。 就俾人 啲周身周身身啊！屌你老味，喂麦当劳都出嚟嘈啦！屌你老味，唔系我先麦当劳都嘈啊！好上嚟喂，可唔可以细声啲啊？喂，屌你老味，我哋乜捻啊？我哋为民请命啊！你明唔明？你明唔明？明唔捻明啊？你叫我细声啲， 为公义， 屌你老 味，杀人就得啊！屌你， 我宁明自身不物而死噶嘛？屌你老味，有冇搞捻错？你叫我细声啲。咁屌你咁嗰啲周身身啊，佐丹奴啊，屌你都知二千啊，咁只有一个方法咋嘛，咪打个报警囉、啊、喂屌你老母好懒窒做啊，你唔准而家你都听到啦，咁跟住差人咪嚟囉，差人嚟又唔肯同我屌你囉，咪细声啲囉，就情况就好似而家啲表演者咁，你差人嚟啊，屌细声啲囉，差人走啊， 又大 我屌你老母啦！你唔系讲少啊嘛？喂，我哋都系咁啊。 嗯。 所以当时政府话个咩讲要咩批管啊，咩、嗯、发牌啊，唔捻得。你老尾喂，你真系即系改咗咗我哋言论自由。屌你老母！ 系咯，喂，讲时讲嗰阵以前经过咧，咁见到佢搭捻晒棚，好捻靓啊，又有舞台，又有布景啊，成啊啲。唔使申請嘅， 新你老味咩新？喂，而家啲表演者都冇申請啦。 係咁，但係而家啲表演者都叫做行動性高啲咁啊，即係你叫佢，你叫佢搬就搬啊嘛。哇，你哋嗰啲真係屌你老味，廿尺乘三廿尺台，跟住擺撚曬凳咁樣。 我而家邊個正啊？我呢個擺嘢 擺 嚟大個 街 周身身， 叫你拆都拆半日嘅，咁你嗰啲都唔使攞牌 嘅。都唔夠我哋大啊！屌你老味，我哋擺嗰啲真 係 咁撚樣，我誇撚張到，真係留翻條。即係留返條少少位俾人行㗎咋。 嗯。 但係嘈撚到呢，屌你老母，差佬冇路唔喺度嗰度就嘈撚到呢。真係好撚擾民㗎，我都覺得係㗎。但唔係㗎嘛，我真係我哋為公義發聲，寧明而生不物而死㗎嘛。 嗯。 我哋話啲咁嘅人嘅話，你真係叫我細聲啲。咁我哋嘅信息咪傳達唔到開去囉，屌你老母啊。屌你老母。咁跟住都即係人投訴太多。 嗯。 咁跟住政府係你睇翻啲《铿锵集》，你就知嘅，系曾經希望， 嗯， 有啲規管，就好似喺廟街咁，因為廟街以前都係好撚閪嘈啊，屌你老味嚇鳩死你嘅，啊，但跟住咧就 又好似規管你排檔咁啊嘛， 就唔俾你再用揚聲器， 我唔俾揚聲器， 係啦，嗰啲音響唔可以太大聲， 嗯， 哇，嘿，監管廟街就得啫。因為冇社運團體喺度擺啊嘛，我屌你浪咩？而家你搞西洋菜籃，你乜嘢搞到我哋啲社運團體？都話明明明而身不物而死咯！我屌你浪咩？喂，咁點撚得啊？喂，嗰陣時候，個政府邊個救我哋市民惡啊？零三七一之後，哇！市民惡撚到撲街噶嘛？ 係啊， 即係我真係屌下自己都做團體，我屌拆你咯！屌你浪咩？喂，政府你咪唔係撚監管啊？表演者需要自由啊！ 嗯， 喂，大佬你唔好。你唔好立埋啲咁嘅閪例啊！咁你攞咪好啦，現眼報啦啊！因為跟住啲大媽就嚟啦，喂有錢揾啊嘛！嗰啲其他表演者嚟啦，搞！咁我啲 社 運 自己又唔知點解冇人搞到開始， 咪冇位擺咯！人哋一人聽就即係一路阿先生揾食噶，我哋揾食嘅啊啊啊啊啊議員先生，我哋揾食噶，你攞咗我個位。哇！屌你咯，冇你位。喂，今時今日呢個環境，啲議員狗嚟嘅啫嘛，係咪啊？ 契弟 嚟嘅啫嘛。哇！阻住你揾食啊！唔好意思啊，你俾半個鐘頭我噏撚完就走噶啦。屌你老味，真係咁撚樣啊嘛。咁喂，由半個鐘變三個字變五分鐘，咁屌你可唔可以嗰啲個團體咪越嚟越少咯？啊！咁最後咧，啲團體就去到鳩迷咁遠啦，去到嘉樂商場嗰邊啦。咁嗰度都冇人行啫嘛，屌你咯，咁啊嘉樂商場。咁嗰啲團體越搞就越少。 嗯， 好啦，咁啊俾大媽其他表演者，其實大媽唔係好多嘅，就每條街 都係一可能得一檔嘅啫嘛。咁、 嗯、 其他表演者都好鬼恐怖啊！ 嗯， 即係有即係你成日講話大媽啲唱得唔好聽係有，有啲好好聽嗰啲都有， 嗯、 但係嗰啲都好撚雜嘈。一撚樣嘅啫， 係啊， 差人嚟嗰度，差人嚟嗰度，大聲啲咯，差人喺度撩你咯，喂大佬，我哋揾食噶，前面嗰檔嘢咁撚大聲，你唔管，你管我？好阿 Sir， 我俾面你，你嚟到我細聲啲，你走我就唔使俾面你啦，屌你老母，你去撚咗咯，係咪先？屌你老母，我就懷念你咩？唔通我仲係咪先？屌你老母，咪有鳩咪先？咁搞到哇，搞到咁樣咁啊！啲人黐撚線咯，話埋俾你聽。十二年前， 嗯、 我哋搞論壇嗰陣時候、 嗯， 不知幾撚多街坊，屌你老母啦，掟啲嘢落嚟啊！你唔掟佢強水咯，姨媽巾又掟落嚟啊！ 嗰啲你又當佢五毛啊！ 哇！屌你老母，跟住話，喂，屌你有冇言論自由唔撚俾啊？咁啊，我屌你老母，黐撚線啫嘛，係咪先？好啦，趕走嚇、啊，跟住啲人入嚟表演者又多啦，啲揾食又多啦，咁咪形成趕走咗啲社運團體，啲社運團體，而家我都冇得玩咯。 嗯， 咁屌你咯， 大家冇得玩咯， 咁大家冇玩咯。啊，但係你唔撚使驚，唔撚使驚。 嗯， 喺嗰臨尾嗰個禮拜咧，啲社運團體就出嚟嘅。 嗯， 即係而家我坦白講嗱，而家你問我今日而家呢一幕問我，關我撚事啊？ 嗯， 喂。我係琴日先入去過一次旺角呢個月，一個月去一次， 嗯， 關我撚事啊！ 佢次次都成班大媽喺度嘈冤巴閉， 點嘈都唔關我事啦，係咪先？關我撚事啊！好啦，到咗最後嗰幾日啦， 嗯， 喂，啲表演者真係值得尊重啊！話你藝術性啊，大佬啊， 趕盡殺絕啊！點樣去緊西九咩？ 你趕絕咗旺角行人專用區，人哋去邊度表演啊？喂，人哋 我集體回憶嚟噶嘛， 藝術嚟噶嘛，大佬係咪先？喂，你又話香港文化沙漠，咁屌你老母，到時又屌啦嘛，係咪先？嗱，記住啊，今日嘅我而家話冇乜所謂，都插咪插咯。 嗯， 但係到時嘅我，屌你強烈抗爭啊！屌你老母，一寸不能 少 啊！屌你老母，大媽都是人啊！屌你老母，我有權表演，就你有權示威。屌你老咁撚樣噶啦嘛，話俾你聽，我都係咁啊，所以我都曾經做過呢啲咁嘅，唔好撲街啦嚇。咁其實我真係為公義發聲嘅，當時啦，唉、 嗯 啊、但係真係你話好係咪好擾民咧？我都覺得係嘅。但你問我，你問我，如果俾我做會唔會咧？而家我都係會扭得好啦，就大聲嘅，因為我嘅信息係要廣播開去啊嘛，我唔扭撚就大聲，咁我嘅信息就屌你老母，點解可以廣播開去咧？ 係咯，好啲大媽唱歌都係想佢嘅歌聲飄揚出去啫嘛，佢梗係大聲。 啱啊，佢大聲啲，你聽到你中意嗰個大媽，你咪行過嚟喺鳩迷咁撚遠五里嗰度就行埋嚟捐五兜嘢俾你咯，係咪先？佢真係會咁樣樣啊嘛，一細聲細聲冇細聲冇一細聲。冇人幫襯，屌，唔會賴自己演即係表演得演得差㗎嘛，梗係賴屌你老母， 只要賴你哋唔撚俾我大聲播， 係啊，如果大聲啊，屌你老母紅館可以去撚咗啦，屌你老尾係咪先咧？屌你老母嗱冇辦法，所以咧，唉，我而家總之我而開始講我自己我立場，我唔係話拆，或者乜擺同唔擺，擺唔擺冇所謂， 嗯， 啊，但係到時拆嗰日咧。我就會積極同你爭取 ，OK 係啊，我係你話我啲撲街係，你話啲契弟係，屌你老味有乜所謂？一路以來你唔信就上網攞， 唔失去都唔珍惜噶嘛，香港人係咁樣撲街啊！ 喂，梗係啦，等於嗰啲老店一樣啫嘛。哇，好撚可惜啊！如果冇撚咗，屌你老味，你幾時 幫襯過上？ 未喎，屌你老味，我呢次 十幾年前，屌 你未幫襯過我呢次啫喎。喂，哇，有線新聞俾人收購咗，咁屌你咯，咁樣，唉，真係有線做得咁好，你裝過有線未？ 冇搭火車睇啫，屌 你咯， 搭火車睇新聞啫， 我都係香港人咯，係咪先？啊，呢咪我咯，我啲聽眾都係咁樣啊，屌你咯，咪大家你即係三十步笑四十步嘅啫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即係呢個係我嘅睇法啦。 嗯， 好啦。時事講完啦， 閒事講完，講入翻正題， 幾分鐘屌你， 入翻正題都係想聽翻你點樣賴嘢啫，屌你， 都係賴嘢啫，啊都要咁講，即係以後咧，我都係會咁撚樣咧， 即係牙痕咧，我就發表下啲意見，我唔撚柒唔撚柒理你。因為講真啊，嗱我唔敢屌啲網友嘅，我想搞台啊嘛。 嗯， 我想搞台開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節目噶嘛。 嗯， 嚇、啊，咁坦白講啦，唉，即係屌你老味， 冇錢啦， 唉，屌你老，我費撚事，啲人已經話我又喺我又話我啦，喺度黑啦，即係我面皮好撚薄嘅啫，話俾你聽，唉。咁冇辦法啦，咁唯有屈走啲戰艦啦。我好多節目嘅，但我真係我諗，心目中好多啲咩食你唔死，好似我咁樣食你唔死，我就諗喺度嬲。 做咩？ 又係你哋班五家產叫我做， 屌 你老母！睇翻六百幾人睇我，屌你老母！黐線，六百幾人睇，屌你老母！我 飛先有喎， 你咪黐撚咗線啊！你哋大佬啊，你班友叫我睇，叫我做啊，趕全開去又冇。 嗯， 屌你啦嘛，牛哥你做啊，我支持你，支持你，屌你老母，支持你死咩？屌你老母，米粒啊，真真，你又米粒同我讲呢啲咁嘅嘢，喂，我系听咗你哋讲话食你唔死要做翻，系不少人同我讲，我先会做噶咋？屌你老母，喂，好卵就好卵就滚，我食我觉得俾你哋出卖啦， 咪就系嗰度百几人啊，叫你， 屌你老母，叫你嚟俾钱，系咪捐少少嚟啦，撑下啦，唉。 一個禮拜一蚊啦， 一個禮拜一集一蚊啦。誒嗱，呢個禮拜啱啱我做俾個總結你啊，四蚊。今日星期日，屌你老母，聽日星期一，後日出街呢個節目，四蚊。 嗯， 屌你老母，冇理由係咪真係 搭地鐵都冇。 算啦，唉，我唔好屌佢。啊，好似有個俾咗五萬蚊嘅，唔記得。我呢個月，我已經交咗58蚊道明啊！屌你老尾，係道明啊！唔係個網絡空間啊！屌你老味，唔係個 server 肉都赤埋啊！屌你老母，你真係，唉、哎，你哋跟住話，誒、哎、牛哥做多啲節目啊！屌你老味，我真係想講，做多啲節目你俾啲錢嚟啊！俾錢都無謂啊，大佬，做多啲節目啊，嚟咁屌啊，大佬，喂，好撚敏啊，有時，即係我你唔好我唔揞 friend 我真係，我有幾個真係好撚想揞 friend 佢。誒、哎、牛哥，做節目去。我睇翻佢以前嘅記錄，屌你老母，一蚊都未俾過，即係你俾咗一蚊，我都唔會屌柒你嘅，即係哎呀，真係好撚就問，不算啦，我又係啦，啱啱個，你俾啊俾唔撚俾就撚走啦，一蚊係咪先？我覺得係即係啲存在感嚟嘅啫，即係話咧，我嘅節目都有啲人聽下，唉、哎，原來聽完就你會俾下錢，咁好啲咯。但係我話咧，我宣布我嘅聽眾係得五個嘅應該，係啊，呢個星期得五個嘅。哇！個 server 蝕撚埋俾佢，屌你！好似54蚊咯，好似有個捐咗50蚊，嗰仲 friend 嚟添啊！ 嗯， 識幾撚熟添啊！屌你，嗰啲咪例外咯嚇、啊！好似空少嗰啲捐3000人啊嘛！嗱，呢啲咪呢啲咪例外咯，你我唔會揾佢嚟俾嘅大佬。但其他啲我就咪一蚊咯，我一蚊一蚊好多謝你啦，真係即係嗰種感覺感觸已經屌你啦，令你即係五體投地啊！啊，不過好 OK。唔好講呢啲，講翻正題都賴嘢啊嘛，係、嘛？話說上個禮拜，話說啊 ，OK， 係啊，哇，大佬剩翻間房，嗰日7點零鐘晏晝，仲做緊今日香港 新聞都未播， 新聞都未撚播完，哇！呢招呢老尾漫漫長夜。對住個鳩迷咁撚靚，紅色嘅屌你，咁間房屌你， 仲有杯神山苦未飲， 仲有杯神山苦未飲，咁屌你咯，可唔可以倒撚咗佢？唔好喎，大佬個先五兜一杯，當然我自己唔撚使啊，我自己飲唔使五兜嘢都五兜，但係你哋買咗五兜嘢啊，喺我嚟講都係五兜一杯啊。哇！屌你咯，咁仲有，即係你知啦，因為我哋啲高級會員咧，維記高級會員咧，我可以瞓4點啊嘛。 嗯嗯， 係。哇！屌你老母，10個鐘頭，做咗10鳩幾個鐘頭喺個房度，我可以。咁我真係屌你老母，真係好撚死噶嘛！好啦，咁啊點咧？咁啊不如攞落街啊！鬧下睇下有冇啲 附近的人未啊？附近的人冇啊？ 嗯？ 附近的人冇。 附近的人冇。 嗯。 我睇有冇油雞老尾啊？話曬香西村。 嗯。一头向西隔篱嘅啫， 哇！滂沱大雨中，再千针穿我心，如何能获得？我屌你老味，哇！嗰场雨真系似卵线，知唔知啊？我其实我当日我咪喺我哋嘅聊天室度倾，哇！好卵柒大雨啊嘛，真系好卵柒大雨。我接嗰条女嘅时候咧，大概5點零鐘冇乜雨落嘅啫，5點零6點冇乜雨落嘅啫。做撚完之後，嗰條女走撚咗，我都唔知道，我真係我攤頭緊啊嘛。咁、大概7點零鐘，我就落去食嘢啦，未食嘢噶嘛，強調我自己係咪先？ 哇屌你老尾，你行出去违纪你都觉得自己戇鳩啊，话俾你听。OK， 咁冇办法㗎，咁又要食嘢，咁我就喺违纪啦下面嗰间食烧烤。 嗯， 哇七点零八点都食烧烤，即係呢啲嘢宵夜先食嘅啫嘛。咁啊 包场。 咁啊唔係包场嘅，我係第一个客啦，因为嗰档嘢基本上係做宵夜㗎嘛。 嗯， 喂好撚感触。 点解呢？ 屌你老咩，好撚实晒钱，你明唔明白？喂大佬，即係难得一身好本领，潮州咁样点样过。喂大佬，真係潮州咁样点样过呢？係咪先？嘩自己仲要屌你老咩，啱啱屌完系平时唔系咁㗎嘛。一条友屌你老咩，整个炭佬喺度自己烧，仲自己烧。 好撚凄涼， 幾多凄涼啊！跟住龐羅大雨雨中， 襯曬啲心情， 點樣過？即係點樣樣過啊？屌你老尾喂！跟住咁冇嘢噶。咁嗱，你記住啊，上個禮拜講咗啦。零零後去咗福建，整緊容就 OK。未整咩？未整條 尾， 未條，未條，喺度未條啫。小新新去撚咗海南。啊、小豬臭仔啊，小琪唔肯得閒啊，跟住小英嗰個姨媽到啦，係嘛？屌你老味，啱啱嗰個介紹嗰個就啱啱一跳走撚咗啦，冇噶嘛， 嗯， 冇啦，咁都冇都好啦，咁我話睇下微信啦，嚇、啊，我碌下，好，俾揾到有個女仔，又係喺橫江嘅 ，OK。咁咁佢就寫住嘩全身濕晒。 嗯。 咁我話跟住佢意思就係全身濕晒等都我見到幾點數喎，佢嗰件衫白色㗎嘛。 嗯。 濕晒。 濕晒。 嗰條黑色嘅白。 嗯。 嘩我屌你老尾見到佢一條深溝。深溝啊。 嗯。嘩試一試。 嘩嗰條視線真係屌你老尾見你見到開心啊。係人見到好呢，好呢好愛咁得意㗎呢條視線。嗯正啊！跟住我問佢：喂，你咪翻工啫？我就係劉健，你翻工啊？佢話：而家喺公司咯，啱喺公司咯，好濕啊！咁換衫啦。跟住我就問佢一句：喂，不如過嚟羅湖啦？ 嗯。 哇！咁好啦，未等你覆，咁我就講下呢條女係邊個啦 ？OK。咁其實有一次咧，阿陸兄咪同你兩條友，又係兩條友啦，就又係走去橫江搶 K 啦。 嗯， 啊，我記得嗰日咧，我就好似係揀咗阿小英介紹嘅呢一件女，即係啱啱 成個啱啱驚到走，驚到一 Q 啊！係啦，一 Q 就走，搞到我都撚驚。 嗯， 但點解我唔撚驚咧？因為過咗幾個鐘頭，我就唔撚驚噶啦。 嗯， 我俾你嚇我先驚嘅啫，你嚇我走撚咗，我就唔撚驚噶啦。但係一樣嘢啫嘛，有鬼我梗係驚噶。只鬼走撚咗，我梗唔驚㗎。我揾乜嘢嚟驚啫？走撚咗啦，只鬼，咪先。跟住一樣嘢嘛，我唔驚啦。咁嗰條女咧，即係嗰濕曬身嗰條咧，就係阿陸兄嚟坐嘅。 嗯。 當晚咧，點解你又冇帶走嘅？ 嗯。 因為你有啲家事，要處理。 嗯。 咁啊嗱，明天文林抌低咗五嚿水俾我，叫我幫佢俾財財前面，你一聲走咗啦。 係啊 就係嗰次啦。咁啊，因為嗰件女我唔同你講過嘅， 啊，抄咗牌， 啊，抄咗牌，唔點解抄牌咧？因為佢話你走咗， 嗯， 佢叫我陪佢嘅， 係啊係啊係， 我記得，啊我記得咁啊，哇，咁我一見到 好鄉下咁啊， 啊，即係但係佢唔算好靚啊嘛， 係啊，有啲老啲冇， 啊幾老下嘅，幾老下，咁啊其實唔算好老嘅咋，係啊，呢樣又真係唔係 ，OK， 咁啊我就所以一見到。就記憶翻緊曬嚟啦。 嗯。 啊，阿陸有冇搞過嘅？咁原來都係傾過偈嘅。咁啊，嗰啲我記得真係記得佢嗰次扭我嘅，但係我就要屌，要啱啱屌完嗰件啦嚇。 嗯。 啊 ，OK， 唔緊要。咁啊，我問佢，佢問我，哇，咁你咁我跟住再追問佢啦。咁你嚟唔嚟先？嚟唔嚟先？佢話好大雨喎，又唔識搭車。我話唔使啦，車錢我俾啦。 嗯。 啊，過夜。 嗯。 咪過夜啊，啱啊，嚇好，跟住佢就諗，跟住佢話佢，跟住佢話佢冇錢， 嗯， 佢話微信冇錢，我諗都唔諗， 就醒兩嚿， 就醒佢老母一嚿水，講都唔肯實講，我屌冇錢啫嘛，得啦車費， 嗯， 我就寫聲，你嚟唔嚟都俾你， 嗯， 哇一見到，咦 唔係流喎啲林家產，即係你林家姐我啊，真係啊，咦，肯俾嘅喎，你知啦，好多好多女都以為，誒、哎、你嗌過嚟放嚟放飛機㗎嘛，林家產係咪先？好多隻整鳩股嘅，但係你突然間俾一嚿水佢，咦咁啊，咁啊，咁啊佢嚟啦，佢話好啦，我嚟啦咁樣， 嗯， 咁佢嚟咯，哇，咁啊嚟喺即刻放啊放埋心頭大石啊，等我大概九點， 即刻飲埋杯神仙湯先。 未嘅，因為嗰時候仲食喺下邊食緊，食緊燒烤嘅。我啱啱食完咁啊，嗱臨三嚿當兩嚿啦，屌你佢咯，俾五嚿當七嚿啦，屌你擺落口啊算啦，咁啊食埋曬嗰啲肥牛啦。咁跟住嗱臨水啊酒店房乜撚嘢啊？神山虎仙啦， 嗯、 啊一飲完之後，好咁啊咁啊，喂咁啊咁又好啦，興奮啦，咁啊等等等等等，真係唔使好耐啊。咁、 嗯、 啊大概都成粒鐘啊，因為點解落雨嘅關係啦，可能、 嗯、開車都慢 啦。咁啊大概係。十點鐘左右其實嗱時間我唔清楚噶，係、 嗯、 左右啦， 嗯 啊 ，OK 啊，其實我你同我講親嘅時間我都係左右嘅、 嗯、 永遠冇好實質嘅時間俾到你啊，十點鐘左右啦，跟住佢話佢到啦， 嗯， 咁啊明明白啦，我落去啦， 係， 咁你知噶啦， 登記 即係到梗係登記啦，或者嗰個登記嗰個維基嗰個前台。 有咩油轉女？ 油轉女 咁撇嘅有 咁屌得？你老母咁撚屌得？你老尾嘅 都係試鏡嘅嘛？屌、 啊！真係咁諗喎！我覺得佢嗰種疑惑，因為佢睇登記，啱啱係有一條女登記過噶嘛？ 係咯、 啊。我話跟住佢同我講話，唔、可以兩個女仔嘅喎。我上邊都冇人。我屌你咯，咁得啦， 酒店床试案，屌你咯， 冇人死撚咗啦嘛，死撚咗嘛，呢個 床下底啊， 呢個關心埋屍嘅啫嘛，咁啊 ，OK， 咁啊，登記咗咯，咁啊上位啦，咁啊上位梗係即刻開翻浴缸， 開浴缸直沽池， 啊，屌而家忍咗就辛苦啦嘛，咁啊即刻倒翻啲泡浴，落去啦，因為我sorry 啊，你記住啊，其實租情趣酒店最緊要就係嗰個 浸浸嗰個 同埋個泡浴啊。 嗯， 如果咁唔係咧，我呢度我呢間普通嘅維記已經得噶啦。 嗯 OK， 咁所以浴缸泡浴，咁啊跟住坐喺張床度啦。即係嗱，你嗰條女咧就講下啦。化妝都幾濃下嘅，塊面都 係啊係啊， 都幾 厚 幾厚嘅 厚粉啊。 但係一嚟到咧，即係我開水。咁我真係坐喺，因為嗰條女應該喺嗰啲乜撚嘢嗰塊鏡度啦，喺執緊眼耳口鼻啊，麻咁啦，有啲因為落緊雨啊嘛，落完雨噶嘛出邊，咁我啊坐咗，咁啊開咗水，我有溝佢噶啦，開咗熱水嘅有溝佢，等佢自己啡噶啦，咁啊坐喺張牀度，跟住嗰條女咧，一步一步行咗過嚟我嘅前邊，因為我坐喺張軟床嘅上邊啫 ，OK， 啊喺牀嘅上邊咧，我唔記得係咪軟床啦。坐喺上面，佢即刻坐咗我大髀上面。 嗯， 嗰時候咧，坦白講，因為對坐咁啊，跟住話，佢好撚好撚好撚特色做喎，好想嚟啊，好省意啊。 嗯， 哇，屌你老味！坦白講，呢啲真係都算啦。其實真係唔通話屌你老母啊？唔係佢條女唔 好熟啊？屌！ 話我好想你啦，跟住佢打下茄輪先啦，係咪咁打打打打打，好撚正啊！即係佢完全好撚正係。是老少少嘅啫，因為嗰個女仔佢你都記得啦，幾高下嘅，幾高下嘅，咁身材又真係哇，屌你啦，即係雙峰插雲噶嘛，話聲咧，好咁唔使講啦，屌你啦咩，打下茄輪，跟住咁啊，挨落去瞓下先啦，水未得啊嘛，係咪先？但有個好處咧，維記咧呢一間咧嘅情趣酒店咧，嗰啲水係幾快嘅，咁十零分鐘到就其實 滿啦， 好唔係滿， 即係 其實唔使全滿噶嘛，三分之二， 你啲泡到頂 就 得啦， 就得噶啦嘛，哦，跟住咧，因為其實已經倒咗啲泡落泡內噶啦嘛，啲泡已經喺個浴缸度啦，咁佢得我話，嗰度我唔 set 住啦， 沖下 涼先啦，咁樣，咁啊我沖先啦，係嘛，我落水沖先。跟住佢去攞翻個咁嗰啲乜撚嘢浴帽，笠住個頭，跟住坐入嚟啦。咁跟住哇，我見到佢波好隻大到好都好撚實正。 嗯， 我見到佢哇，已經咁撚快就沖住個魚頭啊，咁撚快一粒嘢壓彈出嚟咯喂！ 咁撚快嘅，我真係冇可能摸又未摸過，乜撚都冇。咁當然啦，你浸喺肉嗰頭，咁玩玩下啊，跟住梗係揸佢啦。咦，揸揸， 硬地啊， 唔撚硬嘅。喂，有別於普通波喎，大佬，即係普通波唔係咁樣喎， 籃球咁啊， 即係一即係行間摸一揸落去，你就知道，屌你老母，呢個唔係波嚟啊！唔係呢個攞住叫做只係 食膠， 只係一嚿膠喎，就話聲咧。OK， 哇！但係咁越摸，但係嗰個魚頭咧，我覺得奇怪喎。嗰魚頭摸極都係咁樣嘅喎，唔會話特別硬啲， 變硬變尖啊？ 點知唔會喎？好似佢係硬嘅。 嗯， 你幾時摸佢都硬嘅。 嗯， 唔屌佢，唔摸佢，佢都硬嘅。即係嗰個係咁啊，突出嚟嘅。 嗯， 我哇假諗到連粒魚頭都假到咁啊！喂，坦白講啦。如果你係一個唔識睇假波嘅人咧，你見到呢粒波咧，你覺得好撚過癮，因為哇，佢粒的又突出嚟，又唔深色喎，喂，真係幾撚隻靚噶啦，個粒的係假嘅，梗係唔同啲啦，係嘛，啊，即係做出嚟噶嘛，咁啊 ，OK 啦，我揸落已經知係假啦，都好過冇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買放 set 買倉碗，咁我諗住。喂，其實我哋未沖涼之前啊，咁喺張床度已經係石下係未揸佢啫嘛，石下石下啦，因為點解唔揸佢咧？留翻神秘感啊嘛，OK， 啊咁啊石下，已經覺得啊啲女幾好玩嘅啦，咁啊諗住擔鳩緊啦，哦 又唔擔， 又係唔肯擔，咁跟住屌啦，咁啊屌，喂，神山虎嘅藥力未到。 哦， 哇，唔係好得， 有少少遠題啊， 遠遠地，點解遠遠地？因為之前做過啦嘛，其實啊，七點鐘左右到啦，其實我真唔知道時間， 兩三個鐘之前， 兩三個鐘，其實匯氣真係未夠啊， 老啦嘛，大佬， 係啊，屌你老尾五十啦，咁哇，咁仆街，唔遠唔硬，咁都係硬啊，夾硬入咗叫做入過落去啦，我完全冇。 冇 feel， 冇 feel， 啊！加上假波又冇 feel， 假的又冇 feel， 个样又假假地嘅，因为点解咧？我留咗讲，人面辨识噶嘛，而家要影相噶嘛，喺租酒店嗰，那个维记嗰女仔话：，喂，呢张相你嚟啊！咁样讲啊，呢张相你嚟噶，唔似嘅。跟住佢哋话：，我嚟噶啦，咁先俾上房嘅。咁我谂下啦，我估佢连个样都假嘅。但假得嚟咁撚豬啊！真係啊，咁就算啦嚇。哇，咁冇出嘢噶，搵翻出嚟。咁啊，屌你啦，真係有半軟半硬啦。因為佢首先一假波又已經，唉，賴啦， 斜斜地 個樣又賴啦，係咪先？咁嗰個環境都賴啦，咁好撚柒賴啦。咁唯一一個很好嘅嘢咧就係、是。唞緊，一好撚彩，真係俾千蚊佢過夜咋 ？OK， 咁啊，瞓喺度，咁啊 ，hea 下啦，啊，有少少硬硬地啦，咁啊，我捉住佢嘅手咧就 捋啦， 捋我啦，跟住佢唔撚捋啊，佢揾呢個大髀夾撚住我， 哦， 夾到我覺得好似吊緊閪咁，即係我就問佢，係咪進入咗？係咪入咗落去？係咪真係吊緊閪？佢話唔係，佢話唔係。咁我都 喺後面夾住毛， 嚇！咁你叫毛掂喎？呢招屌你老味，真係奶撚奶嘢之餘都有招，我屌你老，從來未試過噶。咁樣咁 一夾緊住，夾硬喎， 夾到硬咯，越夾越硬咯。我屌你老味，咁得啦。咁當然啦，係加上神山虎咆哮啦，屌你唔好意思啊，大佬，啱啱先嚟到， 啱啱瞌著咗啫， 大佬，你知啦，咁撚忙，屌你咯，咁樣係先有你又唔 call 我，屌你咯，而家你先 call， 係先你係冇辦法噶啦，啊咁啊，俾你得啦，咁樣咪診咯， 雖然唔肯吹呢招都 OK 啊， 都 OK 喎，喂，坦白講，射完之後好撚暢快，好撚暢快。但最撚最撚賴嘅就係假樣假波，可能仲做假身份證添喎，大佬，係咪先？咁同埋唔肯擔之外，因為佢嗰俾我嗰個感覺係幾撚放蕩、幾撚淫賊㗎嘛，係咪先？ 好咁樣跟住咯，咁算啦，算啦，算啦，算啦。咁我聽我有 morning call 嘅 ，OK， 但 morning call 冇乜分別啫。我 keep 住佢唔講。咁跟住咧，咁啊嗰條女咧就喺度玩手機啦。咁佢啊俾咗佢個手機啊，唔係啊，係食宵夜，係啦，食宵夜。咁我就落在台又落去食，係提示嗰間 串燒 燒烤。咁食下嘢，飲下啤酒，咁同佢飲下啤酒。跟住咧就佢啊攞部手機出嚟攣下攣下攣下，咁我就咁啊睇下啦。咁啊見到有條女，哇！我認到，我認到噶啦。就係我哋成日咧喺聖 Expo 咧問嗰條女，喂，你係咪過夜啊？佢話唔係嗰個。哇，幾靚啊！我幾 OK 噶。跟住我就靈機一觸啦。我話喂，可唔可以你幫我傾啊？下次叫佢過嚟羅湖啊。一嗱好啦好啦，過嚟羅湖佢就唔使走啦。系咪先？咁就唔系一 Q 噶啦，就一定系过夜噶啦。跟住佢话，尝试下啦，尝试下啦。咁跟住就话，嗱，得啦。如果得嘅话，我俾红包你。话明俾100蚊红包你。佢好，咁包我身上啦。咁佢包喺佢身上，咁佢又帮我讲下。咁得啦，咁我当得噶啦。哇，下次去圣德堡咧，你又帮我问下佢啦。咁啊，即系过夜唔系一定要去咩噶嘛。唔係一定要過嚟㗎嘛，如果成日都不過想過夜都唔緊要㗎嘛，係咪先？咁話好，佢乜話好咪得啦，唔緊要囉。咁食完宵夜，咁跟住返上酒店又瞓多一陣就 摩靈橋。 咁摩靈橋㗎啦，瞓一陣嗰陣都幾耐㗎啦。咁就摩靈橋啦。咁我就其實我唔知佢幾點走，總之就可能八點零鐘九點零鐘咁就走囉。咁走完之後咁俾錢冇嘢啦。咁完成咗呢次第二同一日。屌兩件女，奶幾嘢解幾樣嘢，奶曬啦嚇，乜 都奶唔曬啊！後面都夾到舒服 ，OK 嘅。 即係如果靠夾咧，我不如就屌你兩個打飛機啦。其實最好係乜撚嘢咧？神山虎時間啱啱好到，靠夾喎、啊，屌都唔撚柒過啊！跟住靠自己嗰個 man，加只 tiger， 靠加埋誠意嘅 turbo， 你諗咪咁樣？長驅直進咁先至似一個男人㗎嘛，明唔明白啦？即係神山虎唔係令你屌閪好，其實記住神山虎係令你似翻個男人，你平時都唔似男人嘅話聲你聽，我好撚老實啦。即係節目完啦嚇，之前我都可以講下神山虎係我睇神山虎係乜嘢？你話佢係春藥，我完全佢唔係，佢保健產品嚟啫嘛。佢係會令你硬㗎嘛。喂！一個人年紀輕嘅時候，你唔使用神山虎， 係啊 ，OK， 血氣方剛， 係啦， 自己都叭叭聲 ，但係唔好意思，你年紀輕嘅時候，你技術唔夠，一定係㗎啦，你屌閪嘅次數唔夠多啊嘛，你技術咪唔夠咯。好啦，到你技術夠 ，sorry， 心有餘而力不足啦， 要開始唔係男人，OK。咁樣你又，但係你好老技術㗎喎， 係 啊，難得一身好本領， 調州 今朝點樣過啦？你又用唔撚到喎，咁冇辦法啦。咁咪靠啲神山虎呢咁嘅東西，嗱唔一定神山虎，你有其他嘢乜撚都好啦，你自己咩啦？ 威儀鋼 啊，威儀鋼 犀利事啊， 係啦，咁你即係有啲嘢幫幫手，咁你回復翻你廿零三十歲嘅 power。但加上而家你三四五十歲嘅經驗，嗰個玩法，喂係咪好撚正啊？即係我係咁樣講嘅，即係你話要長啲硬啲，其實唔係一個問題，係因為佢硬係令你玩得花式多咗，同埋你個技巧可以盡量發揮嘅。但如果你係一個宅男，靠打飛機度日嘅。啊！你四廿歲你都係冇經驗嘅話，你成日飲神山虎托咩？ 咁係 你冇嘥撚咗佢喎！即係你聽，真係嘅，即係好似嗱啱啱有個朋友啦食開米糕嘅，食開米糕咁你知邊嘅？我得有個網友食米糕嘅啫，咁其實網友都知嘅，都估到邊個啦。咁佢都過嚟幫我買咗兩盒神山虎。我大佬佢食開米糕，我真係完全覺得屌你咯！咩神山虎喺你面前？呢只貓嚟嘅啫嘛， 感覺嘅， 係先？屌你老味，得意貓而紅過虎，係先？屌你咧，落毛鳳凰不如雞啦，大佬話俾你聽。喂，大佬，即係我覺得 但佢又會佢又會試下，咁我就諗到另外一樣嘢啦，其他恐怖 咩嘢？ 偉哥唔掂啦，要試其他。 咁唔係嘅，唔係偉哥感覺唔同㗎。 黐線啦，佢要硬又唔撚嚟，都唔撚同嘅。即係我覺得一食開偉哥，好冇正常，可能偉哥食到滑啦。 哦， 要揾其我估有要揾其他嘢可能。哇，咁就好啦，恐怖。我真係嗱，我唔知啊。我真係覺得屌你兩位神山虎拍喺偉哥面前真係得意貓而紅過虎啊，大佬。係 唔同 嘅。係落無鳳不如雞啊，大佬。 兩樣嘢唔同嘅。 係總之。咁就大家佢都買咗啦，咁我都等緊佢嘅報告，因為佢自己都有啲節目出去講啊。佢如果佢屌神山虎，我受啊，佢梗係冇效啦，屌你老，你識我偉哥，大佬，你話有效我都唔質信啦。但係我都希望嗱，如果佢有效嘅話咧，唉咁啊，其實某程度我真係覺得，即係我呢只 product 真係幫到下人嘅，真係幫到下人嘅啊。咁啊，希望啲網友。繼續買啦，因為遲加價，加價之後咧，加價之前咧，啲網友係賣，其實係賣咗好多噶啦， 係啊， 賣咗好多噶。 依家銷路回復正常翻啲， 你冇咁快，有一個賣50盒啊，大佬，嗰個一半年之後先賣啦，咁有啲賣30啊、20啊、10盒啊，咁嗰啲都起碼有兩個月唔使賣噶啦，嗰啲，即係講真，呢幾個月係會差少少噶啦，但我因為我咁睇翻佢。你唔見唔到我個三四月啦，屌你真係成排都係啲神山虎嚟㗎，就話佢好撚實多人啊，破曬紀錄㗎。但係咁樣去到四五月，其實啲網友真係未飲曬㗎，我好輸話佢未飲曬㗎。但係如果你譬如真係都係幫幫手啦，你哋未飲曬啫，你哋可以介紹俾啲網友㗎嘛，俾啲朋友啊，即係好撚簡單嘅事，男人傾偈打傾偈。你我深信我哋嘅網友唔會係好似我咁善變啊！我有辭令 ，OK？ 嗱，我呢個優點嚟嘅啫，唔係乜嘢？我有辭令嘅，我係講嘢滔滔不絕嘅。咁佢嘅網友唔係嘅，咁可能喺啲朋友傾偈嘅途中會冇嘢講，但你唔使驚，你只要傾傾下偈，你突然爆一句。喂，我有隻咖啡飲咗，好屌得，得噶啦，得噶啦，系跟住成班朋友靜撚曬，就聽你講噶啦，咁你就可以講啦。哇，屌你老味啊！我飲完之後啊，屌你老味，或者即係作又好，屌你老味，哇，屌你老味， 屌 上天花板，你中意 講 翻我作啊？ 講翻自己實際經驗咪得咯？ 啊，咪實際經驗就作咯。我點會唔作落去啫？屌你，佢黐線啊！人都作落去啦，屌你啦！喂，好硬係變咗堅硬啊！你明唔明白啊？一分鐘唔係七分鐘係變咗27分鐘啊！你一定係咁撚樣噶啦，係先？你食唔食神山虎？你想講噶啦？但係你可以將個神山虎嘅經驗講俾佢哋聽。咁你當時你唔使講噶啦，你一定係嗰班朋友當時嘅中心嚟㗎啦，你講曬㗎啦，屌你老母，佢會跪拜你啊，跟住會問你去幫手買啦，咁你當然啦，你可以幫佢手買啦，亦都可以叫佢嚟搵我啦，但係就叫啲網友唔好，叫啲朋友唔好考慮咁撚耐，即係有㗎，我有時有啲網友呢，嗰啲應該唔係網友嚟㗎，係網友介紹㗎啦，一定要介紹嘅，咁問長問短㗎，問咗成個禮拜㗎啦。 都唔買 㗎。咁我坦白講，我會 刪咗 佢㗎。但我唔係unfriend你。我左手 unfriend 過幾個㗎啦。當然嗰啲後悔而家想買返啲買唔到啦。因為比較硬咗啦。我唔撚窒你。有啲我刪咗㗎。咁因為我唔可以留咁多人喺我個微信度，因為微信係有個人數限額嘅。OK， 咁如果譬如你真係值得我問因為你知問嗰時候我答得幾分離㗎嘛，係咪先？喺度睇個靚，起你個撚樣，你都係佢鬼底㗎啦。嗱，飲完之後咁撚柒樣啊，知唔知啊？咁我同佢傾偈，佢都好攞開心咁。咁佢成日真嚟問喎，但佢唔撚柒買 嘅。 咁佢呢啲一個禮拜咧，我就自然會刪咗你㗎啦。咁你係同再住啲譬如啲網友介紹俾朋友嘅咧，可以問，但係唔好考慮咁撚耐。OK 嚇，即係我覺得你考慮得太耐，我真係刪撚咗你，好啦冇人我覺得，哎呀我幫你買嘢，但到你想買嘅時候，你真係話可能入咗錢啦， 要刪咗我，你冇有係昆檔嚟㗎，咁昆鳩我㗎，我好撚驚啲網友嘅朋友咁樣諗啊，咁你所以同你兩網講唔買都唔緊要嘅，咁你話我考慮一下先咯，咁一個禮拜我就會刪咗你㗎啦，咁你同我哋你副仔講一講呢樣嘢得㗎啦，咁當然唔好考慮咁耐啦，時間匆匆的過去啊，大佬，冇閪屌你自己嘅事嘅啫 ，OK，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下個禮拜啦，下個禮拜又講下新加坡朋友過嚟探我，咁我哋嘅古仔啊， 好， 都係賴嘢嘅， 都係賴嘢， 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